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圍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那 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 的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要 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還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囉面 剛才 包就吃完囉 這樣的嗎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伏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 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係 Glory Hunter。曼聯佢號稱係世界上最偉大嘅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係我哋球迷基本嘅良知。逢禮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萬大聯盟。 好嘢，我哋翻嚟第二節，話咁快又翻嚟第二節啦。喂，而家咁樣呢個係獅子信箱嘅時間啊。 嚇， 有個巴打咧就問你，佢話佢都會去英國，就同我哋一樣，就話佢係阿仙奴 fans 嚟嘅。咁啊想問一下主場阿仙奴嗰場波咧，你點樣可以買到飛？ 佢睇邊場先？ 佢應該係主場對利物浦啊，好似係。 對利物浦啊，利物浦對主踢咗咯，鳩噏 係嘛？ 利物浦嚟緊主場嗰場，我就幫人買咗飛嘅。 你幫人買飛 係啦，咁啊百五磅咁啊。 啊唔緊要，你講下點樣買飛，因為我就答咗佢，我就話其實可以。 嗱，如果講緊阿仙奴主場嗰啲咧，其實你係佢哋自己官方球迷咧，就一般嚟講要買到飛嘅機會係好容易嘅，即係相對上容易嘅。咁但係就。應該佢過咗嗰個時間㗎喇已經，我估佢去睇可能都係講緊下個月嗰啲，因為譬如講緊三月買嗰啲波飛呢，其實一月已經賣緊㗎喇，咁佢得一個選擇㗎咋，就係買嗰啲 牛牛 牛牛囉，咁冇㗎喇，咁買牛牛有咩方法呢，就我未試過嘅，不過我幫過好多人試嘅，就係我有一個朋友呢，咁佢就遠至呢個梅艷芳演唱會啦，十年前嗰啲人 係 十一年前嘅 冥府啊！ 即近至梅艷芳演唱會，遠至少女時代演唱會啦，再去到呢個欖球啦、足球啦，佢都有辦法買到飛翻嚟嘅。咁我唔知佢嗰啲係咪好似啲金牛咁樣係假㗎啦。咁但係 so far 即係幫手嗰啲都做到嘅。譬如我之前去恒大咁樣咧睇嗰場，又係咁樣做到。 恒大嗰場你睇幾多錢啊？ 恒大嗰場就有人送飛嘅。 OK， 係啦。咁但係因為啲飛炒成萬蚊張㗎，好似話。 係啦，最賣撚咗佢啦。 哦，係啊。 唔係如果要買飛應該幫到手，不過亞視因為偏貴嘅，你預大概貴個市價三成到啦。咁咪有飛嘅， 因為嗱，我而家問緊我一月， 咁你如果等我講埋先，佢問我咧，我都只係會將個電話 pass 俾佢嘅啫，咁你自己同嗰條丟啦，係啦，咁咪 咁，你喺 PM 度答佢啦， 係啦，因為阿傑玲公主去睇嗰場都係即係我揾嗰個人幫手。 O K， 嗱，因為我自己咧就一月廿八號我就會去英國啦，咁我就會睇車路士對韋斯咸嗰場嘅，但係暫時我仲未買到飛嘅，因為點解咧？我上去官網嗰度睇，其實我十二月。廿零號到啦，我上官網睇過嘅， 官網嗰度就話要係會員先至，因為佢會員優先買，但係會員咧就入咗會先嘅，就唔知三百幾四百蚊嘅， 差唔多。 就入咗會先，但係會員咧就只能夠買一張飛嘅啫，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優先買嗰度只能夠買一張。咁譬如我兩個人去睇， 咁咪入兩個咯。 咁你入兩個會先，就再每一個人去買，就佢好似話 你入會佢有禮物送俾你嘅。 但呢啲會員係咪有年限嘅？即 係一年咯。 我操！ 嗱，如果你俾信用卡，佢會自動幫你續會嘅。利物浦就係咁嘅。 係不停咁續你會又。 係啊。 好、哦、多謝喎咁樣。 係啊。咁續三年，三年期限。我就因為佢嗰張卡發俾你咧，係三年會籍嚟 嘅。嚇嚇我嗱，我就仲問過旅行社，就幫我買黃牛，佢報咗價俾我，哇，好激個價錢，最平。即係佢而家同我有嘅，佢可以買到嘅、嗯、最平啊，3600蚊一張飛，我唔知坐咩位 咁啊貴啦，因為點解咧？冇可能嘅。我嗰個 friend 咧幫阿公主買，同埋幫我 friend 買阿仙奴作客利物浦嗰場咧，嗱、嗯、大波啦啩，係、嗯、咪£85啫嘛？屌 咁撚平， 係啊£85咋，不過佢係最坐啲最撚 gap 嗰啲位咯。咁你入到場都好啊。 哦，咁啊係，你自助入場嘅啫。嗱，我就咁樣，我就另外有朋友咧， £85咁係11月個價位咋、 okay ， 越近係越貴嘅。 嗱，因為我有朋友，因為車路士嗰場咧，譬如而家佢28、29號踢嗰場咧，對維斯咸主場咧，佢就1月6號先公開買嘅，你就公開可以買噶啦。咁我就啱啱有朋友喺英國，就會喺嗰邊同我説嘅，佢就話啱啱喺倫敦，佢就6號會幫我，即係佢會嘗試幫我去即場去嗰度現場嗰度買嘅。咁、 哦、 就睇下買唔買到 啦。如果睇利物浦，我就窿路會多啲嘅。 OK， 因為就都識幾個嗰啲 season ticket 嗰啲 holder 貴票嗰啲啊。 Okay. 讓俾你啫嘛，屌！咁佢一樣嘅話，佢一定揾到人，因為有啲買貴票嗰啲咧，唔一定係本地人嚟㗎。 同埋會唔會聽講現場去到買都會有咧？即係即場，因為唔係計大波啊。 其實就有嘅，因為咧，尤其season ticket嗰啲人啊， 嚇， 佢會讓俾你㗎，佢唔睇嘛，咁佢咪讓俾你 咯。OK， 係啊，有㗎。咁但係講真，你俾成皮幾兩皮嘢去，你去到先至聽天由 命。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話如果3600冇，我都照睇噶，最多一個人睇噶咋。 係咯， 即係唔好兩個人睇，一個人睇。 入翻正題先啦，嗱，呢個禮拜咧，其實呢幾日咧就多咗好多嗰啲即係抽水潮文啊。阿 Charles， 哦 ，sorry， 阿肥榮，你有冇睇啊？ 全曼聯咯，今日都係睇。 全曼聯嗰篇， 全曼聯嗰篇真係正， 好撚正。嗱，我咧可以逐篇即係咁依講下。咁近排點解有呢個現象咧？就話說係咁嘅，12月份咧就曼聯咧係戰績係好彪炳嘅，因為佢作為世界盃冠軍啦，咁啊擊敗咗即係前世界盃冠軍侯城啦，前世界盃冠軍維拉啦、 內治啦、 內治，喂，全部都係響當當嘅強隊嚟嘅、嗯，相比起曼聯係嘛？咁啊，咁啲曼迷咪出嚟打曬飛機啦！咁啊，又講到自己話啊，球季而家先正式開始啦，即係一如以往 呢個常識嚟嘅，大家 講法啦，係咪？包括即係嗰啲即係資深嘅知名嘅漫迷都可以公開喺自己 Facebook 度打飛機啦，咁啊，即係俾人漏鳩人即係截圖，然後季尾找追數啦。咁啊，亦都係好撚煩嘅，就係我成日都話點解唔想曼聯咧喺今季季初撲街，但係季中有回勇。雖然其實而家個走勢睇佢賽程係相對上易啲打啦嚇，咁啊有啲機會會衝上前少少啦。咁啊，琴晚熱刺做到嘢，當然就幫我哋鬆一口氣啦，叫做係咁易。咁但係咧最煩咧，唔係想喺個榜度見到曼聯咁簡單，而係啲曼迷咧係煩到一個地步，即係佢同愛港力啊咩保護咩咩咩保衛香港啊嗰啲人係冇分別，係煩撚到你覺得你贏一場咧就好似已經贏咗英超啊！ 即係總之贏佢翻 贏埋世界盃啦已經， 總之贏啊翻嚟一輸佢走先啦。 係咯，即係嗰類咯，咁好撚煩噶嘛。咁啊呢期咧就啲漫迷就開始又嚟料啦。咁啊結果即係大家儲埋啲怨氣就即係爆發啦。 琴晚啦，射一射啦。 係嘛，即係之前都開始有爆啲噶啦，例如有篇文就全曼聯咁樣，咁你知冬季轉會窗嚟啦。其實呢個都唔關曼聯戰績事嘅，係曼聯嗰啲球迷咧，永遠咧就有一個講法就叫做 Go Man U 啦屌咁樣啦，即係當譬如奧斯爾要去阿仙奴，就會留言話屌咁冇大志去曼聯啦，即係類似呢個講好撚多次啊。咁Go Man U 啦屌已經成為咗一個即係常態。咁但係最近有巴打咧就創出咗一個新嘅 terms， 唔係。发现咗一支新嘅强队，就叫做全曼 联。我好中意啊， 就唔系曼联，全曼联。咁啊，全曼联咧就佢哋基本上抗军嗰个能力系可以 全宇宙 跨即係勁過全宇宙㗎啦、即係佢可以平均即係淨係單計12去做個統計啦，即係最大嘅股東就係呢個鏡報同呢個每日郵報啦，就佢平均隔兩日呢就有球員加入全曼聯㗎啦，咁例如 奧斯爾啦， 萊斯咁就係講呢個12月啦， 呢、哦這個12月 萊斯啦、 okay. 高基啦，係咪即係班尼斯即係拜恩斯啦，即係叫拜恩斯啦，咁即係 馬體會嗰、那個 高哥斯達， 係啊，迪亞高哥斯達 一堆啦，即係好多好多，咁其實全曼聯係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啦，即係全曼聯收購萊斯，全曼聯收購迪亞高哥斯達， 到利雲道夫斯基未？ 利雲道夫斯基好撚多，咁佢最好笑就話啊，其實佢哋都會不禁會懷疑就係話啊，全曼聯其實已經喺季初咧簽咗即係艾簡達拿啦、巴爾啦、斯朗啦，咁其實仲有冇位置可以俾呢啲球員踢咧？咁樣咁啊，呢邊 預備組訓練下先咯，新嚟嗰啲 係啊，可以噶，即係勁到咁嘅地步咁樣。咁啊，即係抽完一輪水之後，佢有做即係統計㗎。係啊，佢即係講咗有邊啲報紙講得最撚誇張啊，傳到係黐撚線啊咁樣。咁啊，最尾都奉勸一句嘅，好好嘅話，奉勸咧各位曼迷睇清楚，嗰隊波叫做全曼聯。 嗯， 唔系， 并非曼联， 并非曼联，即系大家就唔好咁追得咁劲啦。咁啊，嗰边咪好烦心情，因为点解咧？嗱，譬如讲车仔，讲曼城会签嗰啲球员，OK 嘅，因为点解咧？传捻完之后，佢最后都签嗰啲球星翻嚟。你都會覺得係、OK 啦，都即係都唔係衝大頭。 即係就算傳嗰個簽唔到，都梗簽到幾個翻嚟。 係啦，即係嗰類啦。 點都有。 或者其他嗰啲球迷唔會追得咁緊要㗎。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喂，利物浦要簽萊斯啦咁樣，咁我會覺得你戇鳩嘅，即係鳩噏嘅。你哋真即係我成日都同啲即係我哋自己都知嘅，即係觀望先係。 系， 即系最终答案啦！屌你老尾，就算嗰份报纸有几捻劲都好，唔好捻信啦、啊，因为嗰啲攞嚟煲股价噶啫嘛。Eugene 嗰次讲咗啦，个股价其中一样嘢攞嚟煲股价啫嘛。啊，啲捻嘢乐此不疲咁啊，系咁又讲，但系佢哋又冇买曼联只股票噶，咁啊估唔捻到。即系嗰篇文系好极致啊。咁另外仲有一篇就系、是，我怀疑咧 now 嗰条捻样咧系玩嘢嘅，即系佢话2014年曼联终于入正题啦，咁样。 哦，系啊， 即系我睇过篇啦，即系佢话诶，曼联嚟料噶啦，但系佢系等输咗俾热刺嗰场之后先出道。 系啊， 我话俾你听，嗰条友咧，我起咗佢睇啦，佢车迷嚟嘅，嗰篇文系反话嚟 嘅， 我肯定系反话， 特登辞出噶系嘛？ 特登辞出，黐捻线嘅，即系嗰篇嘢系攞嚟抽水。咁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大家唔好吝惜自己嘅创意，亦都唔好吝惜自己嘅，即系唔好收埋自己咯。因为点解咧？嗰啲曼迷咁唔俾面系嘛？我又再讲嗰个 Roger Lee 啦。系嘛？即系嗰啲，即系利物浦输两场出嚟抽，咁以为曼联已经过咗头，点知曼联而家仲利物浦仲争五分啦，咁即系比较悲哀啦。即系利物浦可以炒到热刺5-0啦，但系曼联就流力就两场都赢唔到啦。咁我觉得即系，咁既然你继续流力嘅时候，咁你 keep 住流力，咁你唔好抽水啦，系咪先？咁你要抽水嘅时候，我觉得大家真系唔好容忍。曼九佢一意气风发嘅时候咧。系你会觉得嗰个人好捻离谱，因为点解咧？我唔会觉得嗰啲人分析能力有问题系罪嚟嘅。即系我亦都唔觉得嗰啲人柒同蠢系有问题，但系捧曼狗系原罪嚟嘅。即系捧曼狗嗰种原罪系你又唔识波啦，即系你净系 睇 个 score line 啦，然后就出嚟讲三分二代系侮辱咗足球咯。 冇错， 系咪先？阿肥荣其实讲咗咁耐，其实点 你受辱唔少啊？睇嚟应该都 系嘛。 嗯，但系反而其实我开始中意纽卡素嘅时候系即系系一个我哋即系可以同呢、這个。 曼联 慢可以争一日长短嘅时期啦，因为 九几年啦、 啊，因为就系半季赢紧12分，但系都要即系 呕翻出嚟， 呕翻出嚟嗰个时代啦。但系咁，但系其实都好似你讲啊，我都真系见过唔少就，就系话即系喺佢譬如嗰两次赢欧冠杯前后嗰阵时咧，即系承认自己系曼迷嘅。中學同學係特別多嘅，即係唔知點解 好多， 咁就 有共同特質嘅，有共同特質嘅。咁啊，嗰即係少許叉開少少啦。即係我都係講一句，點解咁多抽水嘅潮文係大家嚟嘅大反擊嘅？ 嗯， 我覺得大家要寫多啲，等大家覺得點解抽曼聯嗰啲文咁撚多咧？咁嗱，車仔我當佢嗰場打4-4-4啊，點解冇人出嚟抽？冇噃。抽鸠韦皮嘅啫，都系抽你曼联啲人啫嘛，系嘛？咁大家写多啲要应该。咁另一样我想讲就系咧，嗰啲人有特质嘅，即系嗰啲所谓 捧曼聯啊，即係抽鳩人哋水啊，唔撚睇波啲閪人咧，好多都係警察嚟㗎，我發現。 有啲咁嘅事？ 即警，應該咁講，嗰啲好閪嗰啲警察咧，我最近我做過統計，我 Facebook 啊咁撳過一次，因為要 remove 啲閪人啊嘛，好煩嗰陣時，即係即我覺得我即隻眼即。即系有睇上佬话我只眼咧，今年要小心啲嘛，咁所以我就即刻 只先， 好惊我而家，全部都要小心。 你跌一次唔好执啦，咁样，点样？ 番茄都系啦，乜捻都唔好执噶啦，即系 要 吓。我发现我好捻多呢啲噶，嗰啲死差佬冚家铲真系走去捧曼狗好多噶。跟住今季要講話自己碰下先都好笑，好撚離譜。跟住見佢咧，即係有陣時你知好興咧，即係個 wallpaper 電話嗰啲咧，佢冇得轉嘅喎。上次我見仲係曼聯，冚家鏟而家係一直仲係 轉咗亞記咁樣， 係好多呢啲，好撚煩嘅。即係講到諗到嫌，大家即係。冇用嘅，因為點解咧？曼狗除咗即係天性有原罪之外，另一樣嘢就係佢哋嗰種犯罪嘅意欲係好高嘅，即係控制唔到自己嘅賓州。即係佢下體控制唔到，佢上體即係個腦又好控制唔到，係好大問題嘅。即係好多人都話啦，喂，獅子，你哋講話講強姦犯講咗幾年都仲，點解仲唔講？因為我冇做 research 啊嘛，唔可以鳩噏噶嘛。 咁啊係。 咁所以今日即係而家 機會嚟啊！ 機會嚟啦！即係大家盡情抽。即係我哋可以數下曼聯嘅強姦犯都為數不少啦。 係係。 係嘛？即係有雲佩斯啦， 沙夏啦。 啊係，邊個沙夏？ 嚇、啊？係搞人個女嗰個啊？ 嗰個係強姦犯咩？ 嗰、那個。嗰、那個搞人個女就當佢強，如果唔係點會冇長出啫？ 嗱，你呢個概念就要糾正啦，陣間係啦，嗰啲強加定嘅咩？陣間會講，跟住伊雲斯啦，係嘛？我話連加利仔同菲涅佬個 爸爸 爸爸， 唔係真係要唔好做標題黨，唔係加利性侵老婦無罪，係佢嗰位犯性侵犯罪，唔係被控性侵犯嘅老婦無罪啫，係。 哦，係咩？ 系啊！ 哎呀，我一路屌，我以为加利仔强奸咗个老豆冇罪添。 嗰个就唔系叫性侵，叫 应该系鸡奸啊嘛。 哦，原来系咁嘅。喂，肥荣，即系嗱坦白白，即系你做咗好多 research。 坦白边样先？我冇试过。 即系英超即系有史以嚟啊！即系其实有啲所谓强奸案咧，即系都屡见不鲜。 屡见不鲜， 即系间唔时都会有嘅。咁啊，我唔知系咪我即系先入为主啦。我又觉得曼联系。特别多嘅，我唔知系唔系，或者同曼联球员有关。 你咪唔系好中意湖人噶？我记得你好似讲过。 哦，系啊，我唔中意湖人噶。 阿 Kobe 班人都系强奸犯嚟嘅， 系嘛？ 系啊， 即系咯，我唔明点解罗杰成系咪？好似唔系，罗杰成贪污嘛，被控系嘛？ 咪被控啫， 被控咯，系咯。其实即系嘅，即系嗱，我要讲一样嘢，全部都无罪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全部都 Kobe 都系无罪。 唔系，我讲曼狗嗰啲啊，全部最后都系甩到嘅，或者最后冇告到。咁我覺得應該要從即係由頂到底話俾大家聽一次，究竟當其時發生咗啲咩事。 好。 而法理上面究竟點解懲處唔到曼狗呢咁樣？喂，肥榮，你做咗邊幾單嘅 research 咧？其實就 嗱，首先呢就最多人留意嗰頭先講過嗰個加利仔嘅 性侵老婦， 嗰、那個其實就嗰單其實就唔係強姦嚟嘅，嗰、那個就叫性即係叫性侵犯罪，咁英文叫 sexual assault。其實嗰個就係喺英國入邊就係香港嘅非禮罪嘅加強版。係、 嗯， 可能香港將來都會變成呢條咁嘅罪嘅。 而家即係 有啲係啦，有啲檢討做緊嘅嚇。咁、啊、但係其他嗰啲其實即係譬如話你話雲佩斯咁樣，佢嗰個咧其實因為佢嗰個指控其實就唔係英國嘅， 喺荷 蘭，喺荷蘭嘅。 阿姆斯特丹。 但其實永遠呢啲罪行，即係又就算唔好話慢唔慢嗰個角度嚟講，其實即係喺就算你話喺香港或者全世界呢啲地方，其實最麻煩嗰樣嘢都係因為呢一啲罪行通常都係一對一嘅啫嘛，即係你淨係得個受害人同嗰個 強姦犯 係啦，嗰、那個被控嘅人嘅啫嘛。咁兩個人其實仲要最慘嘅呢條罪，即係你所謂強姦，其實頭先就係講話除咗搏嘢嗰下之外，嗰、那個最主要嘅元素就係、是。嗰、那個當事人同唔同意啊？ 即 係 consent 係啦，好煩嘅。其實呢樣嘢係成條罪最煩嘅，因為你話打劫或者打人嗰啲冇話同唔同意噶嘛，我唔會話因為我同意獅子打鳩我，所以佢冇罪咁冇呢樣嘢噶嘛。即係但係最慘，即係搏嘢犯法同唔犯法之間嗰條界就係嗰個所謂同唔同意嘅嘢。而老實講，有時同唔同意嘅嘢真係佢兩個知嘅啫，只係咁，所以去到法庭嗰度就即係嗰個麻煩處就係點樣去論證呢樣嘢啦。其實就係、是、 嗯。 咁如果你話英國嘅法律嚟講，其實同意嗰個元素就又係一樣好麻煩嘢嚟嘅。 嗯， 因為呢而家佢改咗一個即係最新版本嘅法律，就係03年開始就即係 行咗十年噶啦，其实已经、嗯、就系话如果因为以前有一条叫做摩根规则嘅， 系 咁摩根规则底下就好戇鳩嘅呢条制度，其实就系话如果嗰个被控强奸嘅人佢系相信，好真诚咁相信， 人哋系同意， 系啦，人哋系同意俾佢督支嘢入去嘅话咧，佢就冇犯法嘅、啊。其实系啊，你真诚咁同意，就算我谂错隔离，即系例如， 喂，我讲下个案例 啊，即系个 friend 叫个 friend 去同佢老婆搞嘢，话个老婆其实系consent 咗嘅。 嗯， 那个案例你有冇印象啊？ 有， 嗰、那个都真系好经典可以讲。 系啦，就因为。佢 喺香港定系外国嘅？ 嗰个系 英国， 英国 系啦。 O、okay、K， 因为其实呢一条法例好多人闹嘅地方就系话个受害人系咪真系同意，其实唔重要嘅呢样嘢。只要系嗰、那个即系被控强奸嘅人，佢觉得佢有理由同意。例如啲咩咧？最惨嘅就系、是、譬如有啲系即系两个人曾经相熟嘅、 嗯， 甚至、 嗯、 可能佢哋曾经上过床噶啦，已经系即系曾经激战过噶啦。佢、 哦 okay、 会话：喂，上次佢着条红色深深底裤。哦佢就用呢样嘢嚟暗示话俾人佢肯，咁、 哦、 今晚我上嚟屋企探 佢， 佢又着住呢条，我咪觉得佢同意咯，系咪先？咁我咪上咯，系咪先？咁嗱，原来喺呢、這个呢宗叫摩根嘅案例底下咧，系接受嘅，即系法庭系会认为，哦呢、這个可能系一个理由嚟嘅，即系只要个强奸犯佢觉得佢呢个同意系合理，即系或者佢觉得自己好真诚咁相信到对方系同意嘅话咧，就已经得噶啦。咁、 okay. 但系其实好多人都话呢一个法例嘅版本咧，系即系对于当事人，即系对于个受害人系好唔公平。 啱啱啱啱啱。 咁所以喺十年前，sorry， 过咗1月1号啦，11年前啊，咁英国就将个法例改咗，就写明话喺考虑同意呢一个因素上面。法庭需要考虑好多因素，而其中一个就是佢讲得好清楚，嗰位即係被告佢有冇做过任何嘢去確認对方同唔同意，而佢喺確認对方同意嘅过程入面，对方俾啲乜嘢反应佢啦，呢啲都系考虑因素。咁、 okay, 所以就会 specific 啲咁样讲。咁当然可能有好多人嘅听法就觉得喂好烦啫，好冇情趣啊，大佬，卜个嘢都要问，喂，你 O 唔 OK 啊 ？OK 啊、 okay. ， 不如咁啊，大家签个字，画个押， 明白？ 你证明我，你证明你系同意嘅，咁样大家就两不相欠。咁但系即系呢个其实都系一个教训、就是，就系即系尤其是英超，即系唔好话慢唔慢啦。其实好多球星都系好得意嘅。其实我手上有一单案件就系、是、啊，讲个伊云斯嗰、那个， 系 佢其实咧佢啲屋企人就好好嘅，即系。直头帮佢整咗个网页咧，为佢申冤嘅，因为佢系一个其中即系强奸罪成立咗，喺上诉庭都驳回咗佢上诉，咁但系佢屋企一直都坚持咧，佢冇罪嘅。佢个讲法就系、是，其实嗰个案件嘅背景咧就系、是，佢就同个朋友租咗间房喺酒店嗰度，咁然后佢个朋友咧就带咗个女仔上去嗰间房嗰度，嗰、那个女仔就醉到啤啤呼咁样，已经系。咁嗰位系啦，嗰位朋友就同嗰位醉咗嘅女仔就激战到中途啦。咁呢位球员咧就入咗间房入边就 加入， 我加入可以嘛咁、哦、样。咁佢就加入咗啦。咁后来咧嗰、那个女仔就 跟住 佢不断强调佢系冇知觉嘅，佢系唔知发生咩事嘅。佢醒翻嘅时候已经系第二朝嘅11点钟。 系啦， 咁佢就即系 下体疼痛， 系啦，发现好多嘢啦，就又全身赤裸诸如此类咁去报警啦。法庭咧系判咗呢位球员个朋友，即系第一个系冇罪嘅、 嗯嗯， 但系就判咗佢有罪嘅， 系 一个有罪，一个冇罪。咁、 嗯、 而即系嗰个案件嘅关键就系话，因为嗰个女，即系法庭就认为，因为嗰个女仔当时醉咗，其实佢系冇可能同意嘅。咁、 嗯、 所以咧 都合理啦、啊。 呢位即系呢位球员佢就会有罪啦。咁嗱，但系佢啲屋企人咧，就帮佢申冤嘅过程入边就整咗个网页啦，就介绍咗好多嘢。原来呢位球员咧，佢喺差馆落口供嘅时候，佢就曾经同警察讲咗一句好得意嘅说话。佢就话：以我呢一种收入嘅球员， 系， 我要随时搵个女博，话都冇咁易啦。我使乜咁样？ Okay. 我使乜强奸人啫？ 即系呢啲系土豪嘅咩嚟噶？呢啲 嗱，听落就觉得好土豪啦。咁、啊、但系佢啲屋企人，即系当然，我相信系有啲公关公司教佢咁。 系就觉得合理啦。 系啦，佢会认为呢个其实系佢对佢个身份同佢地位嘅好客观嘅反应啫。咁、样嗱，但系呢个真系一个境界嚟嘅。即系其实对于呢个阶层嘅，譬如球员又好，或者呢啲所谓球星啦，觉得自己系你要揾到飞来猛嘅的确好易。 但係你千祈唔好有個 concept 就覺得全世界嘅女人俾你見到都係飛來猛，都係預咗俾你嘅，即係呢個諗法就千祈唔好咯。其實就係、是、 喂，咁啊，雲佩斯嗰個咧，因為冇起訴㗎，有冇大概睇過咧？當日其實發生咩事咧？ 嗱，嗰、那個其實就係、有限嘅資料就係話咧，都係一啲發生喺酒店入面嘅嘢嚟嘅。咁同埋即係雲佩斯嗰邊嗰啲律師咁嗰啲聲明都係會，即係當然亦都會極盡一啲底位嘅能事，就話受害人一定都係有啲嘢㗎啦。即係例如話佢都係唔正經啊，諸如此類咁講好多呢啲嘢啦嚇。咁但係咧，到最後警方真係冇落 charge。咁荷蘭警察嗰個標準同英國警察嘅有冇唔同？咁我哋就即係我就冇咁呢方面嘅學識啦、但係 喂，荷蘭係行 common law 定係咩㗎？ 大陸法， 大陸法嘅 係啦，荷蘭唔係普通法嘅、但係其實有啲原則其實都大致清楚，即係都大致差唔多嘅、就係、是、即係主要都係視乎個證據足唔足夠嘅啫。咁、但係我哋都不能被即係都不能忽略一個因素，就係、是、其實喺好多社會入面呢，我哋的確可能係會對某啲階層嘅女仔，尤其是譬如性工作者或者等等，係會有啲多多少少嘅係啦歧視或者偏見，就會覺得唉佢都唔知係咪想捉我嘅雞，諸如此類。咁、所以呢啲位咁，但係冇辦法啦。既然即係檢控當局都唔檢控佢，咁佢走甩咗，咁冇辦法啦。 唔係咁，其實咪即係俾人危害人間啫嘛，屌！同埋咧，我成日都會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咧，我去睇咧，就點解其他球隊好似冇曼聯咁樣離譜嘅咧？曼聯特別多強姦犯。你頭先你講加利仔性侵老婦咧，即係 都話加利仔個老婦係 啊遭性侵，唔係性侵人，即係加利仔性侵咗佢老婦係嘛？ 唔係加利仔個老婦俾人捉到話佢性侵一個女士，但係就都係罪名不成立。 有冇睇嗰單嘢咧？ 嗱，嗰個咧其實好犀利嘅，有個英國有份報紙咧喺自己網站嗰度咧有埋直播添，將成個庭審嘅過程好犀利嘅。系应该系呢个应该就系呢一份叫做系咪叫曼彻斯特邮报咧？我唔知嗱，但系咧佢就真系实时咁样报道法庭发生紧啲咩事，包括埋双方嗰啲陈词啊，系啊，差唔多系冇删剪添嘅，而且仲要系同埋法官嘅总结啊等等嗱。法官引导陪审团嘅时候咧，都系咁讲，佢都系话咧。呢兩個，因為當時又係一啲頭先我講呢啲一對一嘅案件嚟嘅，喺架車入面其實就係、是，咁佢都係咁同啲陪審團講，就係話嗱，基本上呢，個女士同個男士得佢兩個嘅啫，基本上佢兩個人講嘅版本呢，梗有是但一個講大話㗎啦，爭就睇下你信邊個嘅啫。即係但係呢個唔著數嘅地方就係呢，因為嗰、那個即係投訴人啦，即係嗰位女士呢，佢喺一啲關鍵嘅問題上面，即係例如一啲譬如對方喺即係啲動作嗰啲先後次序 就唔 譬如石先定摸先之類嗰啲，同埋嗰個即係一啲程度上嘅，即係例如點樣即係掂到佢啊，掂到佢幾多啊，幾耐啊等等呢啲嘢上面呢，就佢有啲前言不對後語、 okay. 即係佢法庭講嘅嘢同佢喺差官落口供講嘅嘢唔同，咁到咗呢啲位呢，个法庭冇办法噶，都系嗰句 疑 点利益归被告，系啦，冇错。嗱，我谂喺球场上就4424啦，我就唔肯定喺英国嘅司法制度度会唔会有4424。不过如果咁计嘅话，即系都系嗰句啦。咁当年谢拉德都甩咗啦，系咪先嗰单吓？即系 谢拉德而家又俾人告啦，屌！ 又嚟啦， 又打鸠人， 系啦。嗱， 每逢利物浦嗰季打得好，佢都打鸠人。 真系唔知系咪肾上腺素劲得滞 吓？ 但系你始终不能排除一个可能，就是第一，一啲有才有势啲嘅人，佢会有办法请到啲叻啲嘅律师。 呢、个一定 系啦。而叻啲嘅律师呢，喺即系盘问对方嘅时候，就通常都好容易，即系佢会相对比较容易可以揸出一啲蛛丝马迹出嚟，系会让对方不利嘅。唔系话法律专登偏帮某个阶层嘅人，但系多多少少系啦，啲技巧同埋佢多多少少有少少优势咁样咯。 哦，咁啊。嗱，我哋系咁已经讲咗啦，多谢肥荣啦，因为好想听强奸犯咁样嗰啲嘢，咁啊个故事大概陈述咗出嚟。嗱，不过有啲地方要更正一下嘅，其实头先你讲伊文斯嗰个咧，其实嗰个唔系曼联球员。 啊，嗰、那个系啊，嗰、那个另外一个。 另一个伊文斯嚟嘅。 我并不是曼联个伊文斯。 系另一个嚟嘅。咁啊， 冇计㗎啦，我而家等緊就係、是、就算曼联嘅球员强奸罪名不成立，我都係会叫佢强奸犯嘅。係呀、啊、我係好冇呢个法治精神嘅。係呀、啊、我总之我假定咗佢系就系㗎啦。 嗯。 即係好难相信唔系囉嘛。即係云佩斯呢啲屌你老尾，即係人格系零嘅人。即係呢个 唔系你可以嗱喺艾殊利杨格。话沟球证嗰度咧，你可以睇到个端倪嘅。 吓点样咧？ 即系佢话球证话丢我系插水吹啊！即系咁呢啲球证判嘅啫嘛，亦都系同时可以衍生到喺佢哋身上就系、是，系啊强奸啦，告唔入咪冇咯，即系咁样你明唔明？佢哋嗰啲心态就系咁样，亦都系我相信佢哋会有一啲咁嘅咁嘅 concept 啊，系会觉得佢哋系高人一等。即系讲揸开少少听嗰个古仔就系讲宾德拿啦。 嗯、 就係、是、我諗你應該聽過、足球運動有講過、就係話佢去朝頭早去麵包鋪買麵包啊，咁佢就入撚咗個麵包鋪，咁就買一個麵包，咁你都知麵包應該麵包即係貴極還啦，買一個麵包，屌你唔係黃金做嘅，佢、就俾信用卡喺間好細嘅鋪頭嗰度，咁、人哋就話我哋唔收信用卡，跟住咁佢就話嚇。即系唔收信用卡，佢又冇钱喺身嘅，佢得咗信用卡嘅啫。咁人哋话唔收，咁佢就大炒大闹。咁佢就话：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我买你间铺都得啊！ 咪董志宏拼啫嘛，屌！ 系啦，即系 exactly 系嗰啲咁嘅心态，系好唔要得嘅。其实即系球员啊，特别系球员啊。 我所以呢个世界咧就唔系好多个周润发嘅，啱嘛？即系亦都唔关系咪真系曼联事啦。不过曼联嗰啲特别严重， 特别 因为点解咧？即系气焰大好正常， 气焰大啊嘛， 系咯，佢球场都系咁咯， 球场大啲，系啊， 老母， 大王啊， 系嘛，你踢波都系咁咯，系嘛，球迷又系咁咯， 霍 斯呢啲人都唔可以做朋友嘅，真系，你谂下我哋咁近距离接触嗰啲漫迷咧，都咁样呕心，哇，你可以幻想下嗰啲球， 去到球员系几咁讨厌，或者去到阿费爵嗰啲系几咁讨厌。 吓嗱，2013年咧就过去咗啦，系嘛，咁啊14年即系今个球季即系第一场波曼联就输咗啦，咁样，咁啊即系强奸犯唔讲住啦，咁我哋不如讲下就系话。啊，即系曼联落，即系落不打三更，究竟会出现咩状况咧？咁样，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冇英超踢嘅，咁啊，所以咧就会有足总杯啦。咁足总杯咧就曼联嘅戏码咧就系、是、对小云斯， 小云斯， 咁啊，即系超七曼联括弧超七就对呢个小云斯括弧超十三，系啦。咁啊，超七对超十三系点样咧？咁啊，我个人期望呢场波系打和咯。咁啊，不停打和啦。 因为咧有个特点咧，史云斯咧系唔会即系喺杯赛啊，喺联赛上面就有啲本撇啦。喺杯赛上面，我相信佢会好捻落力，即系会比较积极踢。同埋嗰日睇啊，佢对曼城咧，我睇阿邦尼咧， 阿邦尼， 阿邦尼，邦尼有少少上嚟啦，场波睇佢射几脚波开始似啲样，真系射埋去就有啲火开始。 啊、不过场场计啊呢条啊， 可能 好捻烦啊！嗰阵喺维迪斯踢嗰阵，我有睇啊，知点解我有买啊嘛？呢条捻样真系佢话俾你听，佢一码唔入就唔入，吹咸咁样，六啊码射埋去入，你 但系同埋即系我哋都系要挨嘅呢一场波，因为又系星期一。即系星期日，过咗星期日，星期一嘅凌晨， 又一点半啊嘛，好似话， 唔系十二点半， 十二点半。不过我唔睇啦呢场， 我睇啦，我睇啦，我最中意睇曼九啦， 唔睇呢场我讲明唔睇，因为佢下礼拜又对小云斯啊， 英超系，因为佢快车嘛又。 系啊， 佢周中就要对新特兰啦，作客。 系啊系啊， 咁啊睇下新特兰。 喂，其实好正嘅呢个一月，因为好多波踢曼联要，因为点解咧？我都系讲一句啦，大家唔好小瞧曼联。曼联系英超19队里面唯一一队仍然有机会做七冠王嘅球队。 嗯， 我讲明噶啦。 佢再对完史云斯就我喺Stanford 嚟等佢噶咯。 系 啊，佢开心啊，我队波开始上嚟啦。 系啊， 冇季初嘅冇彩啊。 季初嗰场啊，摩连奴摆明玩嘢啦， 佢冇冇彩噶， 买中0-0啦。咁啊，一月嘅时候好似20几号啊嘛。廿几啊？一月廿几啊？ 一月20号， 20号， 星期一嚟嘅。 27号佢对边度啊？ 一月27啦。一月27佢冇播。 28咧？ 29。 啊，29。 佢对对，唉，29就走啦。 连29啊？点啊？ 知唔知对咩啊？ 曼城。 唔捻系，对翻佢嘅亲爱嘅徒弟啊。 亲爱。卡尔夫城。 Yes。 我咁早对卡尔夫城。 对啊。 系啊，呢个都要讲啊。阿苏泽查唔听话，唔听费格逊话。 系咩？ 费格逊叫佢唔好搞嘛， 哎哟， 佢教啊，咁啊死得啦，冚家铲啊，仲唔速速榜三分，啱唔啱先啊？嗰场冇捞 hop 噶啦，话俾你听， 真係難搞啊！對卡力夫城又係。 即係呢啲係咩？你大鑊啦！方丈份人好小氣啊。 係啊，嗰啲啊，仲唔攞三分嚟？冚家產嗰場撈哭啊！話俾你聽。 唔係，佢除非都係著呢個咩咯 ？Polo 攝衫啊，西褲可以震一震，我覺得呢個造型 難啲咯都。 係嘛？ 難啲，即係卡力夫城士氣冇啊！即係你唔係換領隊個問題啊嘛，你個班主黐撚線嘅根本係換隊徽、換顏色係嘛，跟住又無啦啦得個馬來西亞仔入個教練團，話炒個領隊，令到個領隊係受歡迎， 好講價 feel 喎、啊、呢種咁嘅管波方法係 好撚講價 feel 係嘛？ 係咯， 咁即係咪嗰啲叫做亞洲人即係管波係咁嘅咧？究竟？即係會唔會可能有個文化落差唔明啊？即係佢可能真係覺得佢屌你老尾，我俾錢，咪我話事咯，乖撚事啊！屌你老母，你俾得多錢我就收聲咁樣，即係呢啲啫嘛，財大氣粗啫嘛。好撚慘，最大問題就係即係佢換隊徽或者換好多嘢，其實基本上冇徵詢過球迷意見噶嘛。咁啊，當日即係又同阿麥基嗌交走人，咁基本上個球隊係處於士氣低落嘅。你諗下上場。上场波对再上一场对新特兰领先2-0，临尾七分钟俾人追和2-2，咁有病啊呢啲，即系你完全睇到个势都冇埋啊，所以呢场都系扎扎地洗噶啦。不过嗱就咁嘅，一月份只系期待一样嘅啫，曼联嘅球员 ，OK， 断手断脚，全部受伤，佢系唔会买到球员噶啦，因为买到球员嗰队叫做全曼联， 系 咁，所以我觉得一月份我思仪其实曼聯未必會有乜嘢球員買到咯，因為始終佢都有好表現啦，係嘛？ 唔係佢有齊腳咧，咁、啊、你後防再重複一次啦，係有 斯摩 費電南啦、史摩寧啦、伊雲斯啦，啊，琴日嗰個啊呢、這個左閘嗰個乜撚啊？突然之間唔撚記得做曼球， 係咪？唔係出邊個左閘琴日？ 唔係左閘琴日出撚咗主力艾夫拿， 艾夫拿， 艾夫拿俾佢爆撚到佢啊！三個身位都俾人爆過。好惨啊！佢又俾人屌㗎啦，你知啊？即係一俾人爆过又屌㗎啦嘛，一守唔到又俾人屌爆㗎啦。因为琴日啊拉屎嗰球第二球输波呢就输边个呢就係输啊华伦希亚嘅。华伦希亚就企喺度喺埋人生路嘅喺度唱緊。点一知啊艾迪神就喺佢身后出咗个波出嚟个波未到嘅。阿肥同意喺后面屌你老母賣緊你啦，跟住阿曹仲喺賣步人生路，跟住俾人喺側邊攝出嚟一頭頂撚入咗，跟住就指住佢狂屌啊喺後邊，真係指住佢屌啊，唔係講笑。 唔係，我覺得冇乜問題啊， 嗰、哎、 球好好笑啊，我又睇翻慢鏡，我唔係我 focus 唔係睇阿華倫西亞度嘅，係朗尼，朗尼琴日全場得一個功用啫， 係啊， 就係屌人老母， 冇錯。 屌佢，同埋仲要净屌队友喎，冚家铲！佢屌完华伦西亚再屌韦比， 系啊，好兴啊， 好离谱啊！即系我觉得屌队友咧，即系闩埋房门冇问题，唔好似纽卡素咁样自己两个打交啊！ 咁陈年嘅嘢， 就明抽一抽啊，大佬！喂，嗱，节目时间嚟呢度啦，嗱，肥荣，即系坦白讲，我期望你对纽记。可以压到曼联咯， 一定要。 做埋下半季三大任务就系新特兰、曼联同埋攞多七分护级成功就得噶啦。 吓、啊，你谂住护级成功啊？ 系啊，但今年其实大志 嘅 啫。 但其实 O K 嘅，拍早算打。我哋上个礼拜超完， 唔好再谂打欧洲啦。咁嘅板凳深度去到欧洲咪斩麻烦。 唔使啊，咁排第六唔好咩？排第六压过曼九，嗱我计过啦，唔好第六第七。扭七扭括弧超七。都好啊，压住晒个七队，曼联排第八、第九，好理想嘅，而家系，即系而家曼联又嚟翻个轮回啊，佢又要再对翻季初最难顶嗰几嗰队咧，跟住又有联赛杯啊、足总杯啊，即嗰种精神崩溃嗰个迷茫咧，系有啲麻烦。同埋如果你斋计人脚，扭技唔差得， 唔差， 所以我会发觉其实有啲我身边啲扭迷咧，我系唔知点解，即系佢哋输俾西布朗或者输俾乜鬼嘢，佢冇咁大反应噶、但系我唔知系咪啲新闻渲染，佢话咩41年嚟第一次喺主场输俾纽卡素，佢就好似觉得好晴天霹雳咁样。但我心谂，喂，屌你嗰晚有睇嗰场波嘅话，你点会觉得曼联有得赢佢先，大佬？ 冇赢啊！嗰场系 冇一球五波可以拍得赢纽记，根本就系咪先？即系我从来未试过有一场系即系今季讲真咁多场，就算史笃城嗰场都冇，我都冇咁理直气壮。我真系觉得即系 嗰場嗰三分完全係今季最抵攞嗰三分嚟嘅，係攞得最理所當然嗰三分嚟嘅。咁 係咪係他媽贏入嘅嗰球？ 係啊，他媽贏啊，係 啊。唔係你睇逐個稱都 又係艾夫拿助攻俾卡，即係間接助攻俾卡巴爺嘅功勞咯。 係 冇辦法㗎啦呢個。 唔係俾心機啦，真係，因為點解咧？扭記呢啲波咧，對於我哋反馬好撚重要。 好重要，坑佢兩棍好。 因為以前咧就高不成低不就啊嘛，今季可以衝前啲咧，壓一壓佢。攞翻當年嗰十二分嗰個恥辱啊嘛！ 冇再講往年咧，基雲嗰啲真係好撲街，一對住曼九咧，梗係牛油手失幾球先嘅喎，例牌賽喎，冇場好戲嘅喎。但其實基雲一啲都唔差嘅，去到曼城幾粒好波啊！ 唔緊要，所以而家告爾係好嘢嚟嘅。 好嘢，告爾真係 係嘛？好過下拍，唔使俾人六十萬粒射。 屌你啦！又係呢啲陳年嘅拎翻出嚟講。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嚟呢度啦，多謝肥榮啊，點啊？ 補充少少點啊？因為有人問有冇三埋啊，仲有我哋係仲有三埋嘅，但係你其實因為咧， 博煙啦， 有啲我好似見到仲有啲係話即係過咗數未攞啊， 又有 我唔知啊，有啊，總之唔緊要，你上嚟 Vega， 我地址我就俾咗噶啦。咁如果冇，你係 PM 我再問。咁你其實你上翻嚟 Vega 呢度攞就比較穩陣，因為啲衫喺曬度。我同阿獅子啊住九龍嘅，即係又翻工，我哋一個禮拜可能過嚟一日，咁要 arrange， 然之後可能要翻去寄咧就比較麻煩啲。咁如果你話你住喺旺區附近嘅，咁即係九龍區黃大仙啊、觀塘啊嗰啲，都仲 easy 啲。如果你話去到屯門啊嗰啲咧，就有因為有一個係利物浦波衫嗰個。 哇！擺咗翻嚟啊 ，Alex 啊，我想講 Alex 咧有聽節目啊，麻煩你都可以幫我 PM 佢，就上嚟攞啦，我擺低俾阿萬迷的。 系咯， 咁萬迷的幫手，咁啊萬迷的嘅電話係幾多號咧？就 PM 話俾你聽。 係啦，真係麻煩咁多位。喂，如果想買衫，我哋仲有嘅呢度，仲有即係唔係好多噶啦。 肥榮，你攞咗未㗎？ 碼數如何？仲有冇加大碼？ 有 得啦。 唔係因為數量又開始真係越嚟越少啊，買都買咗好多件㗎啦，我哋咁就你。 我哋下年引新版㗎啦。 係咯，咁又。 如果曼聯排第七，就萬超七。 係啊，咁就上嚟攞啦嚇，咁節目嚟到呢度啦，差唔多啦係嘛？ 係啊，咁啊真係祝大家新年快樂。即係今年開個頭開得咁好咧，即係要 keep 住 ，keep 撚住輸，唔該曼聯。 冇錯， 係即係冇可能俾呢隊波喺呢個宇宙裏面再活多過一年。即係我希望喺咩有咩梁振英嗰句金句係咩話？ 希望喺佢嘅任期入邊，納波斯會繼續喺佢嘅任期內降班啊嘛，係咪？ 哦，係啊，係啊，梁振英係咁講啊，係啊，啱啊，啱啊，好啊，咁啊，希望就事情發展係咁啦，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係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